声，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你伤害了我，爱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瞬间的迷惑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，应该为你笑过，为你选择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在下方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下在梦中纯洁的迷惑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记得 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，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 再次握你的手？选择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每

将心情点亮。 会生锈，书的纸张也会发黄，技术会过时，毛毛虫会变成蝴蝶，黑夜会变成白昼，所有不好的事情终究会过去。 每个人都会变成熟的，只是早晚而已。什么是成熟呢？可能是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，但可以不拥有；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，但是可以勇敢面对了。 下无数的梦。 夕是中国的情人节，恋爱的人好像特别喜欢过节，各种纪念日，各种节日，似乎好像就是这一些特别的日子才串起了爱情。其实很多人都忘了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每天都是情人节。 因为变了天气，因为累得有点情绪，想放下我的心，安静面对我的爱情。知道你在哪里，正忙着你的事情，翻译写给我吧，我需要有过去与多少悲伤回忆，早到已深爱你，鼓起心的勇气，确定是你，是你最重要的人，而你任何的回应，别人这么想太多余，亲近，我越过时空距离，猜想你的心情还有没有默契，忘掉过去与多少悲伤回忆，找到意义，深爱你，鼓起心的勇气，确定是你，是你最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亚薇，这首歌叫什么？ 英琪，我可以点歌吗？ 我也想跟九六九的主播聊天。 想跟主播互动，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等你三位出道。

想真的跟你在一起，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会安静的离去。 希望我们想做的事情可以马上去做，不要因为想跟某个人一起去做就一直等待，很可能最后既没有等到那个人，也没有做成想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想拥有的东西就去买，想用的东西马上用，不用非得等到什么时刻或者是什么环境。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 据说在清醒状态下的大脑源源不断地产生废物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清除。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，脑脊液可以通过流动带走这一些废物，大脑如果不能够及时清洁自己，很有可能会促进老年痴呆之类的病症发展。所以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其实可能就是每天晚上都能睡得踏实吧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我发现漫无目的的看电视是没有用的，也不要漫无目的的上社交网站，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而去做。无节制的娱乐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分散， 会让我们的无所事事变成一种罪恶感，所以要学会真正的休息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， 我说我认认真真琢磨了阿里巴巴创业十多年的历史啊，我从中学到了三点，当然马云自己未必认同啊。这三点我也不是今天总结的，是我在办小米之前就总结了。第一点呢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，想把公司做成是不可能的。第二点的话是要找一群超级靠谱的人。第三点是相对同行而言，要有一笔永远也花不完的钱。其实有时候钱就是个那胆，当你有了足够的钱的时候，你所看到的东西和你能不能有勇气去做，这个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你有这样的胆量去试一些东西了。 著名艺术家李玉刚， 困难在我这儿这么多年就不是问题。第一个，我是属于永不言弃的人。第二个，我随时给自己增加负担。我是一个对自己永远都不满足的人，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。这些可能是支撑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的。我呢，就是在实践当中去完成我生命当中的一次又一次的蜕变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， 我至少犯过2000个错误，我唯一做对的可能就5-6件关键的时刻。职业拳手和业余拳手的区别是什么？不要太在乎面子。职业拳手棒一拳被 out 以后趴在地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到9，他第八下爬起来。企业出问题要变成你们跟小年轻创业的区别是什么？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个月，想清楚出手。我是每次重大创伤以后要给自己掀开问题在哪儿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陈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今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发推文称，考虑以每股420美元的报价对特斯拉股票进行私有化处理，照此价格计算，特斯拉的退市市值将达到800亿美元，打破有史以来的交易记录。马斯克认为，特斯拉上市后遭遇了严重的恶意做空，股价频繁的波动让很多员工分心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近日与富途证券 CEO 邬必伟对话中谈到，估值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黑匣子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调研验证，而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体验产品的方式来跟踪产品有没有越来越好，有没有变现能力。近期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黄峥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假货问题不可避免，但他们有信心解决。阿里上市前后也面临很多舆论，他给了我们经验供我们学习，使我们或许能比阿里快一点走出风波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荒木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，失去散的匆忙，我已经跟不上。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你离去的痕迹，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扇